硬的我的手，留不住你的背影，硬的我的眼，如此这般的深秋，若飘逝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，穿过你的黑夜，发给我的手。 振作一下，七八九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去向把实在美一眼，陪伤心人入睡，爱怎会疲惫，你一去不回，你的起点也许是